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琪。湖南省重点国有景区调低门票价格，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将调低门票价格，九月起实行。据中国海警官方微信消息，2017年以来，共查获涉嫌走私成品油案件856起，打掉特大犯罪团伙18个。据泰国报道，曼谷塞车全球知名，公交车在一个小时之内移动不到1公里。印度尼西亚近日再次发生强震，已造成数百人受伤，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北京新机场线04标段预计9月底基本具备铺轨条件，2019年9月新机场线将与北京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近日，北京市首家民营红色文化综合体虹桥书店落户798艺术区，这是一家集直播、图书、阅读、展览活动于一体的立体式复合型文化空间。近日，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迎来了超人气偶像组合 TFBOYS 成员王俊凯、王源和易烊千玺蜡像的入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拆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铁也是自然，别救我，我自愿并无怨言。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拆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铁也是自然，别救我，我自愿未曾惹人爱恋。对我犯贱被流放，弃权别理我，我犯贱若离去，戏就做完，别救我，我自愿并无怨言。 我犯贱。

在幸福的瞬间， 知道他苦苦

想一直往下沉默流沙中，难脱手你搅拌我生命的绿洲，吸引我力不破众像海市蜃楼，没想过留一手想回头，束缚自在也被你带走，你那热情的双手困住了我，你所安排的退守动摇了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一个苹果不能入口， 我想再生个 No， 我想失去你 No， 天使是魔太温柔，为什么有骂我， 在夜色地板和我走去把刀把把和那疯狂疯狂准备打翻我脱脱走去得干干扰给到 la place 花花花花打发 ça se passe comme as je connais un enculé et je prends pour mon patron mec t'es un gros pédé t'es le roi des cons mon patron c'est ma vie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对我， 人们赚的 fric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对我， You know me you know that no one's mine 你知道我变不像一个样狗狗找到我 You better believe me.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her.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你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小心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人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插手，不安的借口。谁绝口，谁是凶手？谁是车手？都回不了头。你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小心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人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安的借口。谁绝口，谁是凶手？谁是车手？都回不了头。 谁在